我做網台的時間呢都超過12年了，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呢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面呢，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十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 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 梁锦祥一周时事， 好啊，第二节啦，咁啊，延禧攻略咪太 hit 啦，咁所以我哋都要搭順風車啊！ 繼續講一講阿乾隆佢點樣喺後宮裏邊咧，喺度點樣去同啲管理後宮啊？應該咁啊，發生啲乜嘢事就同佢人個本身嘅性格有關啦。咁我哋睇翻我哋睇翻頭先阿乾隆嗰個命盤先，我哋睇翻佢個命盤，我哋睇係啦，我哋睇翻佢命盤咧。咁我哋頭先略略就講過佢本身嘅人嗰個性格啦，就比較優柔寡斷啊，即係天上坐命嘅人。天上係第二把交椅嘅啫，咁但係正正咧，佢係坐到正嘅。咁我哋跟住嚟講睇下佢本身嘅兄弟宮啦。嗱，其實嚟講咧，就雍正咧，好似嚟講咧，佢就唔係好多個老婆嘅啫。嗱，雍正嚟講咧，就當初好似未登大寶嘅時候嚟講咧，就側福晉是年羹尧的妹嘛，咁啊佢年羹尧的妹咧就係冇所出嘅，應該就咁啊喺歷史上面嚟講，雍正咧係其實生咗好多個仔女嘅，但就好似死咗五個嘅，好細個嘅時候就死咗，剩翻嚟講好似係三仔一女嘅啫。咁啊，我哋睇到佢個兄弟宮咧，就巨門啦、太陽同埋巨門化路嚟講嘅兄弟姊妹嚟講都好富貴啦。咁我哋見到阿雲咒啊、雲時啦，不過有陀螺、天姚同埋大號，就似乎同啲兄弟姊妹嚟講咧就冇乜情緣啦。因為如果根據野史嚟講咧，個大佬咧阿雲咒嚟講咧就曾經咧想刺殺佢嘅，即係喺呢個雍正嘅時候咧，就想殺咗呢個細佬嘅，咁啊等阿雲力咧就冇辦法咧就登基嘅，咁啊兄弟嘅情緣嚟講咧就會比較薄啲，跟住最重要嗰個頭先我略略講過一個夫妻宮啦，夫妻宮嚟講咧就冇曲貪郎啦，咁啊皇帝嘅妃嫔亦都好多嘅，佢先後嚟講咧就立咗兩個皇后嘅，第一嗰個嚟講咧就係話係富察氏。咁啊，佢同呢一個皇后嚟講嘅緣分咧就好淺嘅。咁啊，好似呢個乾隆嚟講咧，曾經有個妃嫔係曾經再婚嘅嘛，曾經再婚嘅皇后富察氏嚟講，我哋就見到《延禧攻略》嘅應該就係富察皇后啦，嗰、那個雍容華貴，佢叫做秦南。我哋亦都睇到佢嗰個面相啊，一陣間我哋會睇一睇佢面相，真係幾有貴氣喎、啊！呢、這、一個啊，秦南即係化咗妝之後咧，佢嘅清妝係真係咧。可以話近十年咧就係冠絕電視劇， 所以話你講咗一句好適當嘅形容詞啦，就是、化妝之 後， 咁啊個功勞應該歸功於個化妝師嘅。 咁啊我哋睇到咧就跟住嚟講咧就乾隆咧一共係立咗三個皇后噶嘛，跟住我哋嘅第二嗰個咧就叫做繼后，繼后嚟講就係好依家就係阿佘詩曼所演嘅嫻妃，咁啊喺歷史上面嚟講咧有啲野史咧佢同嫻妃嗰段情咧係寫得好深入嘅， 咁啊，我哋依家， 不過你咁講喎，其實做皇帝都唔係即係樣樣嘢都稱心嘅，真係。 我梗係啦，我哋睇《延禧攻略》嚟講，我覺得佢唔係咁過癮添啦。 你有權嘅人啊，有錢嘅人就唔係樣樣嘢，好似我哋冇權冇錢冇權嘅人諗得咁易喎，真 係。你睇到佢睇到嚟講，佢寵恨呢個魏璎珞。魏璎珞嚟講咧，就即係封咗佢做令妃啊嘛。咁魏璎珞你係咩人呢？魏璎珞就係後來嘉慶個媽嚟嘅。係。就是永炎的媽嚟嘅，咁啊永炎後嚟咧改咗個名叫御炎啊，嗰個字應該讀個御字啊，我都唔知道要請教一下台長先得啦，嗰個字。咁啊一共有三位嘅皇后啦，咁啊喺乾隆咧就第二年嘅時候嚟講咧就結婚嘅，即係富察氏，但係佢哋之間相處咗只係十一年嘅時間。咁佢個夫妻宮嚟講咧就唔係咁靚，我哋成日都話啦，其實貪狼咧坐喺夫妻宮嚟講，尤其是若果係貪狼化忌嘅話咧，必定有二度新娘，即係個太太啊，二度新娘咧，或者會離婚啊。即係嗰個， 但以前啲人離婚，皇帝離婚好麻煩 嘅。皇帝嚟講就冇離婚嘅，係休嘅啫，都係同民間一樣嘅啫，一係休，一係貶，一係將佢哋踢入去懶宮嘅啫。咁樣，但係佢即係佢要寵幸邊個，佢係寵幸邊個嘅啦。每晚喺度翻牌子嘅啫，咁樣。咁啊，富察皇后嚟講咧，就真係咧，佢臨終嘅時間咧，好大家利是啊！呢度講句説話嚇，佢臨終嘅時係37歲。咁啊，秦南今年咧，又啱啱37歲，啱啱30歲，好巧啊！咁啊，呢啲大家利是啊！咁咧，佢富察皇后咧死咗之後嚟講咧，係追封咗係叫做咧就孝賢皇后嘅。咁我哋見到佢嗰、那個乾隆嗰、那個。夫妻宫当然啦，佢啊后宫嘅妃嫔咧，我哋净系数出嚟都数好多，又嘉妃啊，又呢个令妃啊，又如妃啊咁样啊。咁我哋要提一提嚟讲咧，就系话第二位嘅皇后咧，就叫做乌拉那拉氏。 咁咧一定系即系奇人啦、 啊。奇人啦、啊，奇人啦、啊、呢、這个。咁咧佢就夫妻都系奇人嚟嘅，都系奇人。咁喺乾隆16年嘅时候嚟讲咧，就结婚嘅。但系亦都好不幸，喺乾隆嘅30年嘅時候咧，亦都走咗。咁啊，享年咧就係40歲。我哋亦都睇到一樣嘢啦，就係、是、乾隆係好乞妻嘅。 哦， 啊，我哋好乞妻見到佢。不過後宮嘅妃嫔嚟講咧，咁早奔逝咧，會唔會有其他原因咧？ 會俾人毒死 啊？係啦，會唔會有其他原因咧？我哋喺紫微斗數盤就睇到，其實佢個夫妻宮係真係唔係咁靚嘅啫。因為點解呢？其中一個原因我哋見到啦，嗱，佢夫妻宮嚟講咧就喺未宮啦。咁我哋睇到個三方四正嚟講咧就亥卯未喺亥宮裏面嚟講咧有兩粒絕對係好差嘅星嘅，叫做地空地劫同埋天馬。咁加埋嚟講咧就好容易咧就係話嗰啲咁嘅老婆一係就走咗去，一係咧就真係有其他事咧就奔逝嘅。好啦，跟住咧兩位皇后咧都係乾隆嚟講咧。就因為點解會死呢？原來其中一個原因嚟講，根據歷史所記載咧，就係話佢哋係頂唔順咧，乾隆太好色。 有咁嘅事咩？ 皇后嚟講咧，皇后嚟講咧就係好似依家嚟講咧，就叫做發妻啊原配咁樣計數啦。咁即係話佢哋根本都忍受唔住咧呢個乾隆咧咁多小三。 我以為你話即係佢咩過度咩？唔係就係話一係唔中意佢周圍滾。 係啦，唔中意佢即係後宮都咁多啦。咁你仲要即係照我哋所知嚟講，乾隆下江南都好似最少6次。系嘛？佢每次去出，喂，佢唔系话去搭完车去到深圳咁，跟住就即日来回。去 嗰啲有排，系啊，搞佢落亲都几个月。 落江南起码几个月。你大佬，你在位咁多年，一次落去一次嚟讲，就真系滚几个月，然之后先翻嚟。你话俾佢知，嗰啲皇后嚟讲，系独守空围嚟讲，系咪个个都顶佢唔顺先？因为点解咧？其实如果历史记载咧，呢两位皇后咧都系自尽嘅。 哦。即係唔開心啦，搞得 唔開心，唔開心。咁如果你睇呢個《延禧攻略》嚟講咧，富察氏嚟講咧係直情係跳咗落嚟嘅。咁你話佢哋兩位係點樣去自盡嚟講咧？就喺電視劇冇詳細點樣去交代。嗱，第三位皇后嚟講咧就叫做魏佳氏嘅。咁啊，魏佳氏如果我哋睇個姓咧，就應該咧就係屬於漢人嚟嘅。咁啊，佢咧就係係貴妃出身，就成為咧就係叫做繼後，即係繼後，即係。第三個皇后啦，咁咧佢呢一個咧 就其實好似就係依家延禧攻略裏面個魏璎珞啦，最後都係成為呢個繼後嘅。咁啊，佢生咗。 但係如果你從喺個清朝歷史嚟講，其實嗰陣時個皇帝好少娶，好似娶漢人喎。 比較少㗎，魏璎珞 嚟少啫，其實應該唔係。 但後宮嘅妃嫔嚟講，佢都各式各樣都會有嘛。咁因為魏璎珞嚟講咧，佢爸爸本身嚟講咧就係大臣嚟嘅。咁啊，當時其實入去做宮女都唔好以為係平民嚟嘅，係好多呢一啲大臣啊、皇親角色咧，係俾佢哋入去宮裏邊咧係揾機會嘅。同埋咧，佢哋屬於喺宮裏邊做乜嘢咧？其實係一個探子同埋收風， 冇 做做針。其實嚟講，唔好以為宮女只是去服侍皇帝啊，服侍啲皇太后啊，其实最主要嚟讲咧，系做一个 media， 系媒介喺里边系搜集好多情报。因为点解咧？喺皇宫里边嘅情报嚟讲系好值钱嘅。你知唔知？若果你讲一个消息咧，如果你要同一啲公公去攞个消息嚟讲咧，分分钟最少食五十两， 系嘛？ 所以好重要噶。佢哋个作用咧，并唔系话想象之中咧入去咧，佢哋就系会侍候皇室嘅人。入到去里边嚟讲咧，就系因为斗争之下嚟讲咧，就安排佢哋入去嘅。所以魏璎珞嚟讲咧，佢爸爸咧其实就系一个大臣嚟噶嘛。咁啊进入咗去，咁啊我哋睇完啲宫内嚟讲咧，呢个吴谨言咧应该。就演得咧就活灵活现啊，即系非常之讨好嘅呢个女演员做得好。佢就系后来嚟讲咧，就系呢一个嘉庆皇帝个阿妈啦。嘉庆皇帝咧，个名初初叫做永炎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就好少皇帝咧就会改过另外一个名。咁啊，后来嚟讲咧改咗叫做裕炎啦。啱啱我哋睇完啦，应该就谭俊彦佢哋嗰套《天命》咧，就系讲嘉庆嘅，讲嘉庆同埋和珅之间个斗法。咁啊，和珅都可以讲少少一啲野史啦。当时嚟讲咧，和珅听讲话咧，我哋早十几年前咧，就有啲史学家咧去研究咧，究竟当时和珅咧佢嘅家产有几多咧？就好似話咧，係比整個乾隆嘅國庫係仲更加越多噶嘛。咁啊，有幾多倍咧？咁啊，如果計出嚟講咧，我係可能係現在嘅長和系嘅三倍。即係如果照計， 佢好可能當其時係全球首富嚟 嘅。係全球首富， 應該係全球首富。 其中咧有一段咧就咁樣寫嘅。乾隆嚟講咧，即係嘉慶啊。佢喺後宮花園裏面嚟講咧，原來咧收錄咗嚟講咧，得呢個十波八波嗰啲叫玉珊瑚嘅嘢，玉珊瑚就好大波啊，真係用玉嚟雕。但原來喺和珅抄家嘅時候咧，發現嗰個花園嚟講有三十幾波，比皇帝多咗幾倍出嚟嘅。 咁呢個咪證明個皇帝嗰個情報搜集失效咯？佢應該就係、是你大臣邊個有錢過我，應該就即刻掠啊嘛。好似而家你阿里巴巴咪。就掠你咯，又 係咁啊！呢個我哋又唔揣測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咁啊，中國嚟講咧，就好多啲上市公司嘅主席咧，我哋稱為佢做 money keeper 嘅。咁啊，大家去思考一下嚇，大家去思考一下嚇。好啦，除咗呢樣之外嚟講咧，就乾隆嚟講咧，除咗三位皇后之外咧，另外咧寵幸咗有五位一個貴妃喎。咁啊，其中一個點解要講一講咧？就因為佢嗰陣時打回疆嘅時候嚟講咧，就睇中咗一個。 香港公主 香妃冇错啦，就是香公主啦咁样。但喺 香港公主究竟用咩番简嘅咧？ 我哋好得意喎，你有冇听过嚟讲咧？中国咧有种气功叫做香功啊。 有 香功咧就听讲话咧练成咗之后啊，女性咧喺个腋窝下边咧就会发出一种香味嘅。其实咧我系认识过一个女性系咁，但系咧佢练香功，但系我发觉唔到佢有香味嘅。我唔知道，我認識過曾經有一個咁樣。 咁你唔係人人做到噶嘛？但係佢呢個有個根據咧，就係、是、因為嗰個係講緊話咧，你嗰個身體同外界嗰、那個即係接觸之後的反應啊。咁又通常係視覺嘅，即係你隻眼啦會咁，同埋有啲係聽覺啦，即係你聽到啲嘢啦。咁有啲係味覺嘅，即係你會形成到一種互相嘅關係喺度啊。咁所以佢香宮嗰度主要係即係話你刺激到你個味覺嗰個反應咯，即係刺激到人其他周邊嘅人嘅味覺反應啊。 咁啊，呢個香妃嚟講咧，就點解咧就乾隆對佢咁鍾情咧？咁啊，佢因為打回族嘅時候嚟講咧，就將呢個香妃咧就接咗入去宮裏邊，但係香妃咧就完全係唔鍾意佢嘅噃。 咁啊，最後嚟講咧，就係俾乾隆刺死嘅。咁我哋睇下皇帝係非常之狠的。你我唔中意你嚟講咧，我就刺你死。咁啊，香妃咧就最終嚟講咧就含恨而終嘅。我哋見到呢一樣就咁啊，佢點解會咁樣有香味嚟講咧？即、就、係、是、根據啲野史咧，就係話佢咧就喺回疆嘅時候咧係有一種仙丹啊。食咗一啲藥啊，就令到個身體咧就發出咗一啲香味嘅，咁啊，所以咧就乾隆咧就對於呢個女子咧就覺得佢似奇女子，同埋咧喺書本上面所記載咧，香妃係真係好似香港好靚嘅，係 咪？ 係回族，回族你見到係大大眼噶嘛，隻眼係水晶葡萄， 我就 水晶葡萄 有少少懷疑， 水晶葡萄。我哋嘅清朝同依家嘅現代嘅一個大家嘅觀感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好似我覺得今屆嘅香港小姐。好平均，個個都好靚，有啲又話唔靚。 但係如果你從喺嗰、那個、啊、即係而家去睇咧，東北嗰啲女仔都靚嘅， 靚東北女仔， 東北女仔靚，就唔知點解嗰陣時佢哋即係我哋見到啲相啊，會爭咁遠咯。咁同埋你喺中亞啲女仔都靚嘅。 啊，中亞係都靚，個輪廓個輪廓 深啊，輪廓深啊。 咁我哋咧就跟住咧要睇一睇乾隆皇帝咧，佢比較一個最主要嘅宮位咧，我哋要睇乜嘢啊？遷移宮。如果我哋睇一個皇帝嘅遷移宮嚟講咧，第一咧，我哋睇佢咧點解咧佢咁好勝嘅，中意出去玩啊？第二樣嘢嚟講咧，佢點解要喺佢在位嘅期間嚟講打咗十場仗？咁我哋睇佢遷移宮嚟講咧，佢遷移宮有啲咩主星咧？第一咧就有破軍星啦，第二嚟講有廉貞啦。廉貞嘅嚟講咧，我哋叫做咧桃花星，同埋叫做偏財星。在呢一個遷移宮咧，通常一出去嚟講，廉貞依粒星嚟講咧，若果一化忌咧，就喺外邊嚟講咧，就要搞咩咧？搞婚外情噶啦。所以嚟講咧，乾隆究竟下江南嘅時候嚟講咧，究竟去同幾多個異性有個親密嘅關係啊？咁我哋呢度咧就好難去考究。但係淨係睇呢一個宮位嚟講咧，佢係非常之好勝嘅。廉貞嚟講咧，同貪狼有少少近似嘅。廉貞嚟講咧就好玩啦。如果以前嚟講咧，男人有咩玩呢？咁可能咧都行街啲花街柳巷啊，去詩詞歌賦啊，去揾下啲歌姬唱頌啊，吟下詩作下對，都比較嚟講咧就叫做風流典雅一啲啦。 傳說就同志係出過去嘅。 同次惹咗啲嘢翻嚟啊，惹咗啲嘢翻嚟啊嘛，咁啊，所以我哋見到咧，廉貞嚟講聰明功咧，就可想而知見到咧，乾隆係幾咁風流啊！佢另外有一粒星咧叫做破軍星，嗱破軍咗加有拔星嚟講咧，一出去嚟講嘅戰意咧就好強。破軍係咩咧？大將之星，好勇鬥狠之星，再加埋廉貞咧就點講咧？呢兩粒星加埋嚟講咧就係叫做貪啊！好貪嘅，點樣為之叫做貪咧？唔係貪財，係好大喜功。因為廉貞嚟講坐喺遷移宮嚟講咧，就叫做閒地破軍之星嚟講係比較旺嘅。所以我哋見到乾隆嚟講咧，一共喺佢在位60年嚟講咧，佢有10場戰爭去打。第一場戰爭嚟講咧，佢就要討伐呢個準確爾嘅達雅齊， 應該係蒙古啦。 蒙古的一個部門嚟嘅，咁其實嚟講咧，喺康熙年代嚟講咧，準國爾咧已經喺我哋大清嘅時候嚟講咧，就已經喺度搞搞震噶，亦都吞併咗咧就好多呢、這個好似係科爾沁文啊之類啦咁上，因為啲名字我哋真係唔係好記得，有時都真係。咁啊，第二次嚟講咧，佢又去打呢個準國爾裏邊嚟講咧，叫阿努爾沙納嘅。第三場仗嚟講咧，就係因為佢見到有一個香香公主喺度咧，就走去打回疆和卓，咁啊想將呢一個應該其實我哋可以咁樣講啊，佢其實係將呢一個香妃咧係掠奪翻嚟嘅， 搶 嘅，搶親翻嚟嘅，係武力咧，武力去攻呢一個回疆嘅和卓咧，就將呢個香妃咧搶翻嚟嘅，所以香妃嚟講咧就即係絕不就範啊，最後都係要俾呢一個乾隆刺死。第四場嚟講咧，佢係打呢個大金川。第五場仗嚟講咧，就係大金川同埋小金川都有打。第六場仗嚟講咧，就打台灣。第七場仗嚟講咧，就打到更加南部啦，就係打緬甸。第八場仗嚟講咧，就打越南。 第九場仗嚟講係打尼泊爾，第十場仗嚟講都係打呢一個尼泊爾。所以我哋有時我哋睇歷史咧，見到呢個乾隆嚟講咧，淨係講佢嘅風流野史，其實嚟講佢喺呢個武功方面嚟講都做咗好多功夫。所以點解乾隆嘅時候嚟講咧，去到嘉慶嘅時候個國庫咁空虛咧，就是、因為用咗好多錢去打仗同埋俾佢玩啊。乾隆嚟講有啲人咧就用一個唔係幾好嘅名稱去形容啦。除咗大花筒之外，即係咩啊？叫做有啲人話 大奸仔咯， 係啊，咁樣去形容呢個皇帝嘅。咁啊，呢個皇帝嚟講，我哋其實喺度睇到佢個命盤嚟講咧，佢都係算其實都好大喜功嘅。 嗯 啊，因為我哋睇歷史咧，通常睇電視劇啊，睇啲野史啊、粵語長片咧，都係講佢誒下江南啊，講佢好嘅一面。但另一方面嚟講，我哋就係見到佢嚟講咧，佢守城嘅功力，即係叫做守呢一個大清嘅功夫咧，其實做得唔好。 所以佢過咗冇幾耐之後，咪鴉片戰爭咯。 係啦， 好唔係好長時間嘅，即係由佢死到鴉片戰爭個幾十年時間啫嘛。咁就開始成個滿清帝國就開始向下啦。 好啦，我哋跟住嚟讲咧，我哋睇一睇佢另外一个宫位咧，就系、是、佢要揾呢个继承人啦。咁啊，继承人啊，最终就系揾咗呢个嘉庆咧。但系呢一个佢同佢嗰个爸爸一样，爸爸嚟讲咧就雍正咧，其实有十个仔，其实咧就死咗六个，死咗六个，其余我都话剩翻咧三个王子同埋一个女嘅啫咁样。咁啊。乾隆皇帝嚟講咧，就我哋叫做都係叫做聰明啦。咁我哋其實咧睇一睇皇帝嗰個財帛宮係咪真係咁有錢啊？皇帝嘅財帛宮嚟講咧，睇呢一個乾隆嚟講咧，佢最主要嗰粒主星咧叫天府星。天府星咧其實就係個富啊，富嚟講就係其實國富。咁但係因為咧就唔係廟王，係好平嘅。咁我哋睇到嚟講咧就貴破巨陰貪。佢咧呢一個飛星就飛咗入個夫妻宮，然之後喺個官禄宮裏邊。咁因為官禄宮咧就冇主星，將舞曲貪狼咧，我哋借調咗過去咧，我哋睇得到就係點咧？嗰啲錢去咗呢一個宮位之後，就係話佢其實花咗好多錢咧喺後宮方面嘅。所以咧就曾經有一段野史咧就講咧，喺乾隆嘅時間嚟講咧，皇后啊係曾經提出過咧喺後宮要節約嘅。佢花係啊， 嗰度唔夠錢使， 因為後宮要佢打仗啊嘛，要咁你打仗嘅時候就要錢啊嘛，咁啊點知道當時嘅皇后嚟講就係成個後宮嘅 CEO 嚟啊嘛，咁佢就話要節約嘅，其實最後嚟講其實呃皇帝根本一毫子都冇節過，咁啊皇呢、這個乾隆咧其實花好多錢喺後宮嗰度嘅，每年嘅開支都好大，跟住對宮嚟講咧，我哋叫做官禄宮啦，官禄宮嚟講咧佢個事業係花喺邊度咧，就係、是、花咗喺打仗嗰度。咁我哋睇得到咧，佢所有錢嚟講咧，一係咧就喺女人身上邊，一係嚟講咧就係、是、當時嚟講咧就要征伐呢一個係其他嘅部門去打。所以我哋見到咧呢一個乾隆皇帝咧，佢一生嚟講咧就比較風流啦，識使錢啦。其實佢 但係佢嗰個藝術個鑑賞能力都高嘅， 好高。 因為我哋喺故宮嚟睇嗰啲佢哋嗰陣時啲畫， 同埋佢好多手噶嘛。咁啊， 睇下呢度係中意揼個印喺度， 中意揼佢好似曾經有一幅圖咧，佢每睇一次就揼一個印， 係真係大王， 就揼咗40個印來，見到啲唔值錢啊，變咗依家流傳後都唔記得咗個唔知咩畫，有幅畫。 其實就唔係，因為我有啲朋友都話佢喂呢啲乾隆往事嗰啲戲先最勁啊！ 好啦，乾隆皇帝嚟講咧，咁我哋咧就睇到佢本身嘅命相啦，同埋佢嘅性格啦。咁我哋總括嚟講咧，亦都係叫做我相信嚟講咧，如果我哋睇佢頭先個畫像咧，其實佢喺當時嚟講都算幾靚仔，唔可以稱為叫小鮮肉啦，但係都青靚白淨嘅，即係成個五官嚟講咧係比較平均。嗱，當時我唔知啊，當時個畫工筆畫嘅畫像究竟係咪好真實咧？我相信都唔敢嘅，因為皇帝睇完之後咧就要睇下自己個畫像係點啊。如果你都唔係咁樣畫到好似劉德華咁樣，可能就刺死都唔頂噶嘛，係嘛？咁啊，所以嚟講咧，嗰個睇佢呢個後生。 單嗰個樣嚟講咧，乾隆啊個樣咧係都算 O K 嘅。我哋睇落都 有聽過黃安寫一句詩啊嘛，係啊，依他由來畫不成啊嘛，當時枉實無言壽，就係黃超斌畫一畫，佢一和翻之後，原來靚女咧，跟住先係一個 cameraman。 好啦，跟住咧，我哋喺《延禧攻略》裏邊嚟講咧，其實呢個乾隆嚟講咧，亦都真係非常之愛呢一個皇后啊，富察氏。咁我哋就睇一睇皇后嘅面相系长相系点嘅，我哋睇一睇皇后嘅面相究竟系点。嗱，我哋睇呢一个皇后啦，阿富察氏嚟讲咧，大家都公认啦，似乎嚟讲中港台咧，我谂都好多男士好倾慕啊。佢化咗妆之后咧，整个清妆嚟讲咧系相当之标致同埋贵气，但系咧我反而觉得嚟讲咧，佢着翻现代嘅。即是現代的服飾呢，同埋佢行出嚟戴咗個眼鏡呢，就真係冇咗嗰種 氣。唔係有好多人一化妝，冇咗嗰種完全唔同曬樣嚟。 冇咗嗰種氣度啊！因為我哋見到皇后嚟講，經常我哋睇電視劇都講叫母儀天下，佢係一個叫做話全國嘅婦女嘅典範嚟噶嘛。即係如果現代嚟講咧，可能咧就係一個全國嘅婦女會嘅主席嚟嘅。佢係代表咗咧，就係話佢所做嘅一切咧，都係俾呢一個整個國家嘅婦女咧，係作為一種參考嘅。咁啊，做皇后，我哋見到啦，呢個皇后嚟講係非常之靚女啦。我哋由上邊嘅上庭開始睇一睇，究竟我哋睇緊係富察皇后啊！大家要記住啊，唔係睇緊阿秦楠啊。因為富察皇后嚟講喺《延禧攻略》裏邊嚟講咧，係後宮咧一個比較上。我哋叫做正義啲嘅人，因為成班靚女咧，原來咧就喺俾個宮裏邊嘅環境咧，都被逼到咧非常之狠毒嘅。我哋其中見到呢個皇后就好慘噶，佢咧一共啊俾阿高貴妃咧就害咗三次，咁啊連呢一個肚裏邊嘅 B B 都冇埋嘅，咁啊所以咧乾隆喺個心裏邊嚟講，其實對富察氏咧，即係如果根據歷史嚟講咧，係似乎係最佢一生之中嚟講咧。是最愛的一個女人，第二個來講就是香妃，第三個來講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魏璎珞。好了，我們看一看富察皇后究竟她的面相究竟是怎樣的，要適宜做一個皇后要具備了什麼的面相呢？一對柳葉眉非常之漂亮，我們見到田宅宮也都很漂亮，當然住在後宮就這麼大的皇宮，住在宮裡面當然啦，個田宅宮咧有翻咁上下嘅，我哋見到個眉同埋眼之間個田宅宮咧非常之清麗。我哋睇到佢嘅柳葉眉嚟講咧，有咩特徵呢？柳葉眉嚟講，一個女性嘅柳葉眉嚟講咧，就係樂善好施、温婉體貼。若果揀老婆咧，揀對眉咋嚇？唔係噶，淨係揀個樣，揀對眉就揀呢啲啦。係懂得犧牲。我哋亦都見到佢咧喺呢個劇裏邊嚟講咧，好多時候就係因為維護咗呢一個魏璎珞咧，由自己犧牲咗好多嘢嘅。咁啊，婚後咧就易打理家務咧，就整整有條。個後宮咧就俾佢管理得咧就唔錯，但係咧富察皇后咧個防守能力就比較弱啲啊，比其他妃嫔嚟講咧成日都喺度想盡辦法去加害佢。第二，我哋睇一睇富察皇后個鼻啦，個鼻咧就比較修長啲嘅，佢鼻孔就唔係好大嘅，鼻翼咧都唔係好寬闊，咁啊鼻型咧係好靚嘅，咁啊做人嚟講咧就考慮咧就比較周長謹慎啲，不過比較自我。咁啊，中意咧，有時候咧就表現一下自己，具有呢個優柔寡斷，同埋咧都幾感性嘅一個人。另外一個最重要就係靈魂之窗啦。咁啊，我哋睇到富察皇后咧會有一對大眼睛，但就唔算好大，係叫做適可而止。咁啊，大眼睛嘅女性嚟講咧有一個特徵嘅，比較爽朗啲嘅，開開心心嘅，就做事就唔係斤斤計較。皇后就是因为不是斤斤计较，所以就被人害到很惨了，最后呢还要自尽。人呢就比较积极和善，对下属来讲就很体贴，容易呢就被人出卖。如果我们看到靓女呢大大眼那些来讲就很容易被人骗的，因为漂亮嘛。起身呢就厌狗，对人呢就有三分钟热度，就是说呢人呢就不是很够耐力的，即是眼大那些。另外我們再看看她的耳朵，她的耳朵你看到皇后的耳朵其實都挺大隻的， 咁就比較貼耳啲嘅。我哋見到貼耳嘅人咧有個特徵嘅，貼耳嘅人咧係比較聰明嘅，但係好容易俾人呃。嗱，點解聰明？ 聰明得嚟俾人呃？ 係啦，點解咧？好矛盾啊嘛，好似好矛盾啊。就因為佢聰明嚟講咧，可能喺考試啊、閱讀能力啊、理解能力咧。就比較是聰明的表現得，但是如果人哋咧就耍一啲小把戲啊，有心去呃佢嘅時候咧，就好容易俾人呃噶呢種人咯。耳仔咧就比較貼個腦啊，即係貼個耳仔嘅嗰個腦後邊咧，係個人係聰明，比較早熟，諗嘢嚟講咧就一般咧就同同年齡嘅人咧諗係諗得長遠啲嘅，但係就比較天真，活力咧就好夠，行動力都好強。同埋咧，做人咧就喜歡咧就同人哋溝通啦。最有一種特色嚟講咧，唔中意聽人哋嗰啲咁嘅奉承嘅説話，即係話你啲擦鞋啊嗰啲啊，個個佢哋唔中意聽嘅。皇后就係啦，嗱，負責皇后真係嘅，佢自己識去分辨有啲嘢。跟住我哋睇下個夏庭啦，夏庭個嘴咧就生得好靚啊，皇后個嘴好靚嘅。咁佢嘴唇咧就比較平均啲。嘴唇平均嘅人咧，亦都代表咗咧，佢做事嚟讲咧就比较规矩啦，木立啲，讲究原则。后宫方面嚟讲，好多嘢都要根据后宫嘅规则去做，唔可以打破传统。不过佢就因为魏璎珞嚟讲咧，就已经打破咗好多传统噶。做人嚟讲咧，有时咧就爽朗得嚟咧，时时都冇乜新气嘅，就唔中意玩啲谂好多嘢去争宠嗰种啊。同阿魏璎珞唔同啊，魏璎珞嚟讲咧，成日都谂一啲计咧，就希望阿乾隆咧就去呢个延禧宫。嗱，我哋要记住延禧宫嚟嘅意思咧，就系呢个魏璎珞咧，佢封做呢个贵妃之后嚟讲咧，佢住嘅地方嘅名嚟嘅，佢叫延禧宫。咁啊，另外有一个叫中瑞宫，有几个宫嘅，佢哋住喺嗰度。咁啊，皇后个嘴型咧就其实都几靓嘅，不过咧就。唔懂情调，不懂情调，不懂情调嘅意思点解调翻转啦？就系、是、不懂调情嘅，可以咁讲。所以见到阿乾隆咧，其实对住佢咧，好多时候嚟讲，好闷下嘅系嘛，好败咧就比较纯真啦，就唔中意讲自己嘅心事。你见到佢自尽之前嚟讲咧，好多嘢根本上咧，乾隆系完全系察觉唔到，完全都唔知道。但我哋唔知道后宫嚟讲咧，系咪好多嘢好难直接同？皇上去講，因為咧可能要為咗整個後宮嘅規矩啦，就唔想令到皇上咧就咁煩啊。所以後宮嚟講咧，每一個妃嬪嚟講咧，佢哋之間嗰個鬥爭咧，其實呢個皇上係咪都有啲嘢可以睇得到？但有啲嘢就隻眼開隻眼閉， 或者佢睇到當睇唔到咯。 係啦，我哋都可以咁講。 即係咁我哋啲普通人好難理解。 嗱，我哋今日咧就講到阿富察皇后啦。咁我哋下一集嚟講咧，我哋就會再講埋其他幾個妃嬪同埋咧啊呢一個富察富恆佢哋嘅面相同埋佢哋嘅紫微盤啊。 好，下禮拜見，拜拜。拜拜。